小云珠，他无依无靠，魔鬼托。 想把人中火烧进他的腹，给他道歉真是奇耻大辱，那只老虎简直不够不够， 那只老虎简直是牲口， 不是 一嗓子，你 你就说奉天老子一人小戏子谢八爷赏了， 奉天老子一人小戏子谢八爷赏了。 你走了，我还跟上。 师姐真悲子，师姐， 师妹， 师姐呀，也许这辈子真的是我对不住你。 秀儿， 秀， 他们就是你的亲爹亲妈呀！ 爹， 孩子， 孩子，妈， 孩子。 吃罚酒啊！来人， 好。